数码电台新闻报道。 时间系上午九点半，而家由吴子豪报道新闻。寻日凌晨喺沙田美田路街市发生嘅连环爆窃案，警方喺沙田拘捕两名疑犯。警方寻日挨晚在美田村和龙亨村拘捕两名56岁的男子，涉嫌同寻日在美田路一个街市的连环爆窃案有关。警员在美田村一个单位内检获一批约值46万的海味、两支约值36000元的烈酒和现金大约14000元。两名被捕男子将会被通宵扣留调查。元朗大同路有单位被爆窃，户主损失大约60万元的财物。昨晚大约9点 ,42 岁男住户回去单位的时候，发现屋内被搜掠和夹问被叫。初步点算损失总值大约60万的手表、首饰和大约4万元现金，暂时没人被捕。日本内阁府昨日公布的外交舆论调查报告显示，当地国民对中国没有好感的比例高达83%，比2014年10月的调查数据微升了 0.1%，比例创新高。报告分析说，围绕钓鱼台主权和内地近年来在南海的扩招建岛等行动，导致日本国民对大陆的印象变差。有73%的受访者认为中国对日本重要，大约22%的人就认为不重要。另外，日本人对南韩有好感的比例增加了 1.5%，达到33%，而没有好感的比例就是 64.7%，减少了 1.7%。连锁快餐店肯德基日前在印尼雅加达举办炸鸡竞食大赛，一个男人意外啃死。事发在星期五，比赛是斗快食炸鸡翼。45岁的参赛者食到最后一只鸡翼嗰阵，突然啃到，送院途中死亡。警方正系调查意外嘅原因。呢一场竞食炸鸡比赛最高奖金达到50亿印尼盾，即系接近300万港元。各位，呢次新闻简报报道完。 天气报告。 预测是多云，间中有雨和几阵薄雾，天气清凉，最高气温大约是17度，吹和缓至清劲偏东风，稍后转吹北风。展望听日仍然是清凉和会有几阵雨，而本周中后期是和暖和潮湿有雾。现时气温是16度，相对湿度96%。 天气报告是由无惧任何天气转变，时刻关心你的乐信药业提供。 咦，你又不舒服啊？学下我啦，我每日都会吃乐信维他命 C 片，增强身体抵抗力，病走得快啲好啊！仲要是无糖配方，大人细路都啱食噶。乐信时刻关心你。 视听新力量 ，BBC 数码一台旗舰台 ，BBC 数码二台 Me Too 燕征联播。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好心急啊，师傅！头先咧，你讲到啦，话如果喺东即系个地方里边咧，如果想啊敲个锣嘅话咧，一定要用呢个铜篮，仲要系全个厂最细。 嗯， 你咁咩噶男嗱，仲男轻女噶，女唔得嘅咩？ 梗系唔系啦，而家同你讲紧咧一代宗师咧，风水马先生咧，当年同我讲，佢话咧你入到一间屋嘅里边咧，最凶个位咧就叫做五黄煞啊。 系啦，五黄煞， 五黄煞又叫正官煞，五黄煞咧系一个土嘅煞。 土煞 咁咧，佢系五运嘅时间咧就当令，因为而家系八运，佢退咗运啦。咁、所以呢个五黄咧就系一个系非常之唔好嘅位，而系非常嘅大嘅煞嚟嘅。咁佢话咧，阿居明呢个五黄煞咧，佢个五黄咧系一个好打得嘅暴虎。暴虎即系话一个冇夜叉嚟嘅。咁呢个冇夜叉咧，你要上一阵同佢对狠啦。咁、就有两家风水产生咗出嚟、一家咧就同佢对打，打到唔系你死就我活。咁、于是咧就系、斗风水，斗风水即系咩咧？大家把嘢嚟斗 斗、 譬如你系五黄煞，你属土咩？我咧就变木嚟木克土咁，咁、就摆木。佢话错嘅，佢话另一家先得。咁话另一家系点咧？你听我讲呢个古仔咁。佢话呢个咩古仔咧？好啦。 阿美儀、阿林基而家上陣，我哋要對付一個人，嗰、那個人咧就唔係你兩位，係另外一位好醜樣嘅，叫武夜叉，佢叫五黃沙啦。咁呢个武夜叉咧上阵咯，咁我同佢打梗系唔够佢打啦，咁我咩办法呢？於是我夜晚咧偷偷地咧就去偷咗佢个 B B， 哎呀， 偷咗个 B B 咧，仲要系嗰个男 B B， 日日传宗接代 B B 偷咗过嚟，咁又上阵啦，上阵佢过嚟劈我嘅时候咧，我又唔还手，我又唔攞武器。咁我呀咪去搣嗰个 BB 个屁股搣一下，一搣一下个 BB 啊，咁就喊咯喎，一喊嘅时间个母夜叉嘅母爱就出嚟啦，出嚟啦，佢於是就即系远咯，跟住啊林基，咁啊林基咧就走埋 BB 度，又搣佢个啰柚啦嘛，佢又咿呀呀呀呀呀，好啦，一咿呀呀嘅时间，嗰个母夜叉系咪会泄气啊？ 系啊， 我投降啦，我唔打啦，你俾翻个 BB 我啦，咁样系咪啊？咁嗱，五黄晒属土， 属土， 土生金，生金，金就系代表个 BB， 系， 咁只要我哋敲响个金，即系等于搣个 BB 个屁股，敲响个金，咁系咪即系等于嗰个母夜叉发泄咗啊？ 系， 明唔明白？明明我 讲咩？明白， 咁所以。即系佢用嗰个母夜叉同个 B B 咧嚟解俾我听，点解土嘅五王系要用金？系因为土会生金，母夜叉系会生嗰个 B B。咁而咧，因为佢系阴性，所以佢生阳性，所以嗰个就系一个男仔。所以由于咁咧，我哋摆呢一个嘅五王化五王煞咧，我哋要用金嚟化，仲要敲响一个金嚟化，就要搵一个男嘅 B B 嚟敲咯。 敲 咁你如果系个女仔咧，系冇咁肉赤嘅，因为母夜叉系女性，佢要生男丁，个男丁先至可以泄到佢啖气嘅，女仔唔得嘅。咁仲要系最细嗰个要应佢 B B 啊嘛 ，B B 系 咁，所以咪要搵个 B B 去敲嗰个锣。咁、然后佢先至可以令到个五王煞系束手就擒，而系佢又抱翻个 B B， 大家握手言和。咁于是。大家咪唔使打仗逃散生灵，咁咪于是以和收场，咁咪天地安详、 哦。好有策略性啊！即、哦、系、就是、打嘅冇爱啊！ 听得明啦嘛？咁就点解风水师要敲锣？点解风水师要挂铜钱？而家明啦，而 家明啦。 咁啊，六字数系代表金，今次所以要挂个六个铜钱。好啦，咁啊敲六下，你明？咁啊下昼三点到七点钟咧，就系申时同酉时系金嘅时辰、 哦， 所以又喺个金嘅时辰里边敲系敲六下。咁一定要当系咩个 B B 喊，咁所以咧一定要用个工厂或者屋企里边嘅最细嘅男仔去进行呢个活动。呢、這个活动系代表喊嘅，系喊先可以令到个五黄煞唾佢啖气冇气。由于个成个巧妙嘅古仔系咁咧。所以系唔可以用音乐盒嘅、因为音乐盒所播出嚟嘅音乐系开心情歌同埋所有嘅嘢，佢唔系喊嘅声音， 佢唔心痛， 佢唔心痛，你一定要 B B 喊嘅声音，所以系一定敲耐嘅时间系敲锣、而且个心法系一个 B B 喊嘅心法，系令到个妈妈软啊嘛。咁、如果你整个音乐俾佢，个 B B 唔系搣屁股啊，喺度唱歌 啊， 咁夜叉佢点会投降咧？ 投降啊，系啊， 系咁嘅原因，我哋解俾你听咧、你成件事明白咗咧、你就会明白得到摆嗰样嘢落去咧，唔系求其嘅一样嘢。 要佢肉赤。 我无意讲音乐盒对与唔对，我只系解俾你听点解我哋用金嚟化五王咧，系唔可以用音乐盒啫。咁、我知道有啲人用音乐盒，但系我要解俾你听，我唔用嘅理由系、因为成个理论系咁， 冇错。 咁我过唔到自己个关，除非咧用乜嘢咧？个音乐盒系咩咧？系播悲剧嗰两得，譬如话佢拉嗰少嚟得， 系。 那个 meditation 嗰啲，咁可能好悲剧嘅咧，咁我又觉得呢个音乐盒得， 或者二胡嘅声， 但系个音乐盒一定个音乐系经过选择嘅，江河水嗰啲咪得咯，你明唔明啊？ 咁如果我摆个录音播音机， 最好俾个 B B 喊添啦， 直情 B B 喊， 但系你唔好意头啊嘛，你 大家利是啊嘛，人又喊， 咁但系基本上佢嘅意义系，我一定要解俾你听，原来风水里面每一样嘢系有意义嘅，如果你唔知道嗰个古仔咧。你以为系金咪金咪摆啲金啦，咁你系摆错。好啦，由于系咁，所以嗰个锣咧系有个名嘅，叫儿锣。 儿童个锣， 点解叫儿锣啫？唔叫大锣咩？叫儿锣啫，系叫儿锣，因为系儿子嗰个 B B 仲要男性嘅哭泣嚟到令到嗰个暴戾嘅妈妈。 生慈悲心，然后唔去同你对抗，唔去掠你，同你言和。所以於是你用呢种心法呢去摆嗰个六个铜钱，或者去敲个锣，或者摆金属嘅嘢呢，嗰、那个五王煞就束手就擒同你讲和啦。咁嘅风水道理㗎嘛，大佬喺后面係咪？咁、你一定要知道呢啲道理，你先至可以发挥到嗰种威力㗎嘛。 冇错冇错。 嗰种说话你唔知道，我摆个金就係啦，唔系㗎，唔系乜金落去都得㗎。 心思细密啊。 嗰道理。咁所以如果你再玩落去，你咪设计一个锣，吓咗一个 BB 喺度喊嘅，咁嗰个锣咪仲有力咯，你明？如果你继续玩落去，系直情有个 B B 咁喺度喊嘅，又得啦。好啦，再唔系嘅说话，你根本就叫儿罗或者叫儿提罗，咁你加个提就又得。个原理你明白咗之后，你就做乜都得。但你个原理唔明，你又做乜嘢都设计错，你个图案画错，所有嘢做错，所以呢啲嘢非常重要嘅。咁所以我只系将呢样嘢讲出嚟。好啦，咁喺大门里边，今年得一种情况之下系需要敲呢个儿罗嘅，就系、如果你个大门向正东北方嘅话咧， 冇错， 咁你就要敲儿罗啦。咁呢个所谓大门系指你屋企嘅门咧。咁就係如果你住屋邨或者住楼上好多层嘅 apartment 啦，咁你呢你自己个门就向东北方要敲啦。咁如果你大厦个门系向住东北方，当然你冇理由楼上二十楼 D 座你落去大门度敲啊。但你最少都会话俾个大厦管理局听，就係、今年我哋全层楼大镬喎，个大门口向正东北方喎，全层楼衰㗎喎，系咪啊？全层楼衰就可能会引发咩类似跳楼事件啦、或者系成层楼衰嘅嘢，你明唔明？咁点算呢？好易啫，你又唔使搞二罗，你咪喺个大门上面挂个金钟咪得咯。然后挂金钟嘅时候用三点到七点，跟住个金钟挂嘅时间用水纸喺个钟后面写个儿子个儿字，嗰、那个钟咪变成个二罗咯。明唔明啊？ 明晒明晒。 即系所以我解个原理俾你听之后咧，你举一反三咧， 举一反三啦。 咁你就明白得到，原来 B B 咧喺呢个 case 里边喊一喊咧，都有咁嘅功能， 好有用啊！ 佢嘅角色好重要、啊， 好重要啊！女主男仔 B B 啊，记住 同男啊吓。 所以五王系属于女性，亦系属于暴性嘅女君，所以系一个母夜叉嚟嘅，所以要防止母夜叉仲。B B 嘅哭声，咁呢个咧讲完啦，睇完啦， 仲有好多问题，好满意，好详细，系啊，心思细密啊，原来每一个风水问题。 你负责第时去同我讲风水讲对上啊，唔够气，你帮我顶呢度。 我会， 五王煞嘅内幕。 系啦， 江美仪小姐想 咁噶啦，就系啦， 即刻 rehearsal 咗一次啦。好啦，继续问问题啦。嗱，香港咧就不嬲都系地少人多嘅，人口好稠密嘅，咁所以咧，其实好多时候我去到啲朋友屋企啊，一梯都有好多火嘅，所以咧有一个问题成日好常见就系、门对门， 系啦，A 单位对住 B 单位咁样嘅， 咁其实好多人都会觉得好就忌嘅。我咧就对面都有，因为我一梯两火， 我都系对住， 但我对面冇人嘅。 冇人啊， 长期都冇人嘅， 冇人啊， 我住咗三年啊，都冇人嘅， 因为叫一门兴盛一门衰， 系 两边对住咧就唔系你死系我活噶，咁所以咧 点算啊，师傅，我系咁啊， 唔系啊，即系你住喺嗰度嘅时间，你对面家如果嗰个人中咗状元，即系意思啱啱六合彩一亿佢中咗咧，咁你有排衰啦，点解佢旺得实在？ 我啱想应验你呢、這个， 你咧就要点咧？对面嗰个住宅咧？嗰、那个咧就噏噏耷耷嘅，冇乜运行嘅，咁你掂啦。 我就想应验你啱所讲啊，嗱，即系我哋冇夹过啊，真系啱啱谂起啫。我租噶嘛，我对面都系租噶嘛。 嗯嗯， 我啱啱搬嚟嗰阵时，对面嗰人走咗佬啊，租都冇交，走咗佬啊。 咁恭喜你咯，即系你唔系走佬咯。 跟住我就攞奖啦。 啊！呢、這个就秘密啦，又系 我讲真嘅， 更 一门兴盛，一门衰冇啊！ 讲起我就系咁样， 我争咁远噶，师傅 啊， 争咁远噶，嗰个运会 一门兴盛一门衰咧，呢、這个系宇宙磁场学，佢、 哦、 意思就系话咧，佢一面旺咧，另一边系衰， 嗯， 一面系强，另一边系弱，一边阳，一边阴， 系 一面正，一面负。 咁我有问题啦，我有问题啦，咁而家点啊？个新嘅搬咗嚟， 咁你同佢斗紧咯？ 咁而家点我哋？ 咪嗰个边个住先？ 外国人嚟嘅。 外国人有咩问题啫？ 佢冇问题啊， 唔系咁外国你咪查佢家宅咯， 佢做生意嘅咯。 诶、hey, ，我话俾你听啊，我哋要学风水嘅人好八卦噶，又要知道隔篱住边度，又知道楼上住边度，楼下住边度。 我有， 我啱啱最近嗰个 case 俾你听，我哋就完啦。即系楼上嗰个人原来有部车成日碌来碌去咧，一碌完之后你个头啊即刻生得疮啊。 吓咁 嘅事，楼下嗰个人成日喺度养鱼啊，搞到你啊成日咧就咩？前列腺发炎㗎啦，所以楼上楼下住边个都有关嘅，依家返嚟再爆大 镬。好啊好啊好啊。 好啊，高大威望啊。 冇头发， 有型有款， 又咪冇头发， 阴公路咁命，点可以衰冇头发噶？ 要头发马上健康，摆脱甩头发烦恼。逢星期日下昼3点半到4点，诚意邀请发在新呈现健康有发，同郑启泰探讨头发问题，健康有发，男女都得，冇得甩，冇烦恼。 新光中国戏曲文化重演饮姐当年成名戏宝，李居明重新编站大红袍，海瑞斗严嵩再遇重演，口碑再度。吴千峰大唱多首粤剧主题曲及全数经典牌子，陈鸿俊演活严嵩，比美靓似拍，黄超群好戏连场，瞓钉床显功架，何国荣有成客串。4月1日至3日只演3场，门票即日隆重发售，一票难求，即刻去新光戏院、Cityline 及通理琴行扑飞咧！ 我都发觉有好多所谓嘅奖项咧，系可以用第二样嘢嚟代替得到嘅。 代替定系换啊？知 啫。代替又得，换又得，买又得，乜都得啦。咁所以呢啲咧，我睇穿咗咧，我就完全唔介意。咁其中有一年咧，明明讲咗话，芝姐恭喜你啊，你又得奖啊咩咩，但系越嚟越近攞奖嘅时间咧，点解冇咗嘅呢回事？ 若有得失，不必记在心上。人哋得奖，轻轻鼓下掌。 今个黄昏5至7 ，DBC 一台旗舰台 VIP 驾到，陈永业请嚟70年代电视界三大花旦之一黄淑仪。 做生意的为了赚钱各施各法，有人会遵守游戏规则靠实力取胜，有人会投机取巧出猫犯规。无论是合谋定是恃大欺小，这些出猫的行为都会损害竞争和剥削消费者的权益。竞争条例已经全面生效，维护公平竞争，保障大家的权益。请上竞争事务委员会网页 compcomm.hk 浏览。 李居明妙论天下，主持李居明、江美仪、林基。 师傅啊，救命啊，救命啊，师傅，你快救我啊！ 冷静冷静， 哇！呢我哋第一集就已经咁爆咪啦，啊！ 第二集嚟噶啦， 门兴盛就一门衰， 系啦， 真系中得咁紧要啊！ 真系咧， 嗱，咁你而家惊咩啫？咁你已经赢咗啦， 系咯，水嘅新入嚟，我唔知 佢新入嚟嗰乜水啫， 系外国人嚟咯，做 外国人你做咩惊啫？ 哦，唔惊。 嗱，外国人系代表金嘅。 哦， 即系佢系代表金噶， 即系唔 理佢 亚 啲出世乜都，以我哋香港人嚟讲，一走个印度人嚟，代表印星，印星系代表火土。好啦，菲律宾人系 美国嘅，美国嘅，美国， 美国系代表木嘅。如果系 欧 洲就代表金嘅，咁如果系肯定系美国人， 而 外国人咧，咁就系取其木，就唔取其金。如果你唔知嘅，冇唔知道系乜嘅咧，全部一律当成金。 我八咗噶啦，系美国人嚟嘅， 美国人冇啲咪当木咯。 咁你木咪 OK？ 好啦，个分别就咁。如果佢行衰运，唔好同佢建立邦交， 即系冇倾多偈， 即系乜直情唔好认识佢啦。直情系 eye contact 都冇啦， 系咪？望都唔望黑黑面。 咁酷啊，师傅！ 因为佢系你嘅对家，你唔好同佢 make friend。你有冇同个敌人 make friend 嘅？你 make friend 嘅时候，你啲 energy 咪过晒佢度咯。冇反应。好啦，咁即系话嗰个人如果系。通常嚟讲，当然你唔会出声啦，唔通你就你好衰运，多谢你，你继续喺度住啦因为一门兴盛一门衰，咁你嗰边又继续衰落去，我呢边继续好，咁你好好住落去啦，拜拜咁，冇人咁啊，大佬，你明唔明啊？咁好啦，你见到佢开始有啲旺嘅迹象啦，嗱，旺嘅迹象通常系喺屋里边有啲乜嘢情况系旺呢？人气旺，突然间生个 B B， 系大镬啦。第一佢大肚嘅时候你已经开始震喎。跟住生个男丁你就大镬啦。呢啲係代表 吉祥。佢有个孙，但个孙唔喺度住嘅，女孙嚟嘅，唔喺度住嘅。 唔关事啦。 唔关事嘅係呀。 我仲系老人添啊。 老人家嚟嘅。 老人家更加唔驚啦，因为老人家边度救你后生仔梗啫。咁即係话佢已经系失灵啦嘛，你当运啦嘛。咁你咪继续住囉，系咪先。咁当有一日好大镬嘅话，你知边日呢？佢如果嗰边有咩 起事 两段咧，嗰阵时你又唔好咁高调咯，因为你吓到人哋噶。 哦 哦啊！我话俾你听咧，风水点解我哋话八卦嘢咧？因为关系到呢啲嘢咧，唔到你讲嘅。 嗯， 即系你喺呢个世界里边，你要知道有一个 B B 嚟呢个世界，嗰个 B B 出世个月 旺你定唔旺你已经影响得好紧要。嗰啲老豆点解对嗰个大仔特别就衰，对个二仔系特别好。个二仔出世嘅时间佢开始发达。个大仔出世嘅时间佢开始 唔好嘅 有官非。咁你点可以叫个老豆会鍾意个大仔呢？嗱，你又话哎呀唔好啦，人要慈悲，人之长成个都有感情。 冇错冇错。 你生咗出嚟佢就哇你呢就发到七彩，咁你系咪好自然觉得 钻石佢㗎啦。 佢好脚头。 脚头系啊。 好啦，你话我哋宣扬迷信宣扬玄学都好啊，但呢个系我哋讲唔出口嘅一种事实嚟㗎嘛。个人旺你咁你都对好啲啦，个光明爷坐喺度咁令到我即刻哇有个大楼盘要我做代言人，你咪即刻支票到位。咁我 起码七万先啦。 跟住个大迷信第三站我话遇下你㗎啦。 咁咪 你明唔明即系大家互相供养互相礼拜互相硬㗎嘛。 系咪 咁啊林记做一第一辑哇旺到我七彩，你明唔明几大第二辑都掹返佢嚟啦。咁呢啲系人之常。唔係迷信唔係玄學嚟㗎，係咪先？咁即係話我哋住屋呢大家亦係咁樣，大家心安理得，係咪？咁你總之就你話係咪奸呢？嗱，嗰個人行緊衰運，你又唔好同佢打招呼，咁呢啲係咪叫奸呢？我又唔知點描寫。 避忌啫，避忌。 但係我覺得人呢就先微世俗後談理想。微者即係話世俗啲，去實淨啲實際啲。人講到美，嗱美儀阿林记，嗱师傅讲句说话俾你听，你要听啦。 抽低， 最紧要揾多啲钱。 系 人冇钱系俾人睇唔起嘅， 真系。 你有咗钱之后咧，你可以好多嘢咧，的确系可以变天。咁你话唔系个个揾到钱噶嘛？揾钱系有方法有技术嘅，点解你唔去学咧？嗰啲成日喺度闹嗰啲人咧，嗰啲人就系永远都唔去学，就以为自己好得，孤芳自赏。佢唔知道原来呢个世界仲有好多方法可以改进噶嘛，咁咪要听你都明了。 冇错 咯，你听完晒先，你然后先至谂下有冇道理。我讲俾大家听，有一个好著名嘅艺人，我哋唔好讲边个啦，当然，佢嚟揾我，我对第一句就话：我睇晒你九集亚视嘅《你居明了》，我先嚟嘅。个原因点解呢？我听晒你所讲嘅嘢，然后我挑战晒你，觉得你讲嘅有冇道理，我先嚟。即系唔系求其话人叫佢揾李居明就揾李居明嘅，系我听晒你嘅嘢，有冇道理先？你明啊？有道理我咪 buy 你，我咪嚟咯。唔 buy 你，我唔嚟。佢系 buy 嘅，嗰个人系又系教徒，又系 教徒都揾你， 好多啦。各方面佢攞个道理咋嘛，你唔讲 ,ok, 咁我哋唔好讲啦，讲返个门先。咁呢就唔好去到咁尖锐就同人做朋友啦又唔好又话一门兄弟一门衰啦。但你呢个江美仪呢有一样嘢係非常之唔好㗎，就係成日嗌菜。菜呢就係唔係个个嗌得嘅。菜呢就一个字系有个字嘅口字边做个菜。 菜嘛 系啊。 个菜呢其实就系代表菜嘅意思。菜喺古代叫做攞菜。就叫做彩头。 系。 咁呢菜呢就有时系要有彩头。譬如我讲一样嘢系唔系咁好。你话菜其实变咗彩头呢咁就相反的。咁同埋呢而家呢就呢句说话有啲老饼勾㗎啦。因为呢啲系八婆先讲嘅嘢。所以唔好喐下到菜。唔使嘅。即系菜咧，好危险嘅。有啲嘢本来系唔好嘅，系应该 就变咗好啦。 系啊， 好， 所以我提你， 口头禅都需要去 呢样嘢要小心 更正嘅。 好啦，而家继续讲门。 嗱，门对门就讲完嗰个口诀啦。仲有一个现象咧，喺香港都常见嘅，就系、好近个 lift 啊， 直情 lift 门对住屋门都有啊。 你咪嚟间屋系咪对？ 我唔系。 你唔系对 lift， 但有冇一个单位对 lift 啊？ 冇噶，我哋得两个单位嘅啫，一层。 嗱，咁样嘅话，美孚新村咧，我以前住嘅时候咧，就好多门对 lift 噶。啊！你都知啊， 我知啊， 你成日喺美孚出。 我以前有个朋友住美孚啊。 嗱，咁咧就嗰阵时就幸好有啲大师，即、就、系、是、我哋啲前辈嗰阵时教我哋啦，又问啊风水马啦，咁咪我哋个大门对住个 lift 口个点啊？佢话嗱，如果你系做一个行业，你系做非法嘅剪刀嘅，日日都攞把铰剪嚟剪，好啦，今日咧唔使剪啦，咁咩意思咩？ 唔使做噶咯， 即系冇人帮衬你啦。佢话嗰个 lift 就系把铰剪嚟嘅。如果你系做理发师，你日日对住个 lift 喺度咁开啊开啊，咁系咪真系代表你把铰剪可以成日开工啊？ 咁系啊， 咁你咪好咯。咁所以咧，佢话风水咧系冇一样嘢叫绝对唔好嘅，系应人而异啊。嗱，呢个又好有科学咯。佢话所以难道你咁讲，全部对住 lift 嘅人都冇人住咩？唔系，如果你系做骗门。 或者做黑白二事。 一做医生呢要开刀。 医生开刀啦。 或者你做理发师揀都要揀个刀嚟住。 哦。 系对住个帘门日日咁样片啊片啊片啊片啊。 就啱啦。 系啊。或者有个人去卖牛杂嘅呢。咁个人喺度剪。好啦嗰个人卖肠粉嘅呢。咁咪喺度剪肠粉啊。剪牛杂啊。咁你话嗰班牛仔停喺度喎。嗰个停滞喺度喎。唔跌啦。跌啦我讲俾大家好邪㗎。运跌系好大镬嘅。运跌系好 bad luck 嘅。我告诉大家听呢我在几年前呢去北京呢是试过我人生的第一次唯一一次呢希望啦就是运粒。运粒咗呢运咗有十几个人我当时呢就你眼望眼呢就望住咗十几个人点解呢运咗粒是代表入墓入墓是代表有一个人要走。咁嗰一刹那我识呢件事我好惊点解当时要你眼望眼嗰十一个人呢到底边个会入墓呢 黑黑是不是觉得佢。 咁三个月之后返嚟有一个走咗。 哎呀咁如果系一个人呢 一个人咪你一个人咪你自己。咁你自己入墓入墓嘅意思就即係话你係入咗个坟墓。咁坟墓里面呢就係有一个叫神戌丑未四个墓。咁如果你嗰个 lift 嗰个你睇时辰嘅係睇几点钟。几点钟就决定咗你嗰个墓呢係金木水火土面边个墓。举例譬如你係夜晚十一点到一三点钟係运 lift 呢你係丑墓就係代表金嘅墓。如果你本身属金而喺夜晚一点到三点钟嘅时候运 lift 呢咁即係话你会入墓。咁你会入墓呢你要解个墓呢你第日一就扑咗即刻做啲蛇羹就解㗎啦。 蛇羹。 所以你话香港喂咁多蛇王乜蛇王我哋做乜嘅呢李居明又帮你破解咪解俾你听囉。嗰个嘢系我嚟破墓嘅。就是破金墓、 哦、 就是一点到三点如果一运粒的时候那些人扑到去吃蛇羹、就去破它了。如果你八字里面有这个丑字而你又行丑运呢你是属金的呢那你就很危险你入墓死梗。原来救它的方法就很简单一定有个属蛇或者蛇月出世的医生一来的时候它真的好翻。所以那些医生那些八字就是爱来救你与不救你或者做瓜你的八字来的。咁所以呢啲咁嘅秘密呢我哋一知道咗之后呢其实未来三十年后五十年后呢所有嘅医生嘅八字要 disclose 出嚟㗎。当我啲八字全世界都识嘅时候呢所有人係跟个八字嚟揀医生㗎咋嘛係咪先。咁你话有个庸医冇庸医㗎。嗰个人个八字啱嗰个人个庸医都乱咁手都整 得。都整得冇事嘅。 所以同呢个角度嚟讲冇技术可言只有八字可言。你个八字可以帮到个人你揽住佢嗰个人即刻冇感冒。你害佢嘅你唔揽住佢行过呢你都惹到感冒。 都中啊！ 呢种系最科学嘅方法，系证明人根本咧系互相嘅因子咧，系有相距与相合。我哋发现咗个密码之后咧，呢个系人类嘅福慧。呢个就系成个李居明嘅八字神数嘅精要嚟噶。咁所以而家讲紧解俾你听啦。如果嗰个鬼佬系日本人嚟，日本人嚟嘅，你咪掂咯。即系日本仔，唔系鬼佬，即系日本仔木啊嘛，咪旺你咯。如果个美国佬咪旺你咯，但系好不幸佢娶咗个。法国嘅老婆今咪唔旺你咯、哦、你明唔明啊生咗个 BB 出嚟啦咪唔旺你咯、即係各方面有变动㗎嘛、你明唔明啊咁所以呢门嘅对向呢、我哋已经进入一个状态就话一门兴盛一门衰。咁今日呢我哋本来上一集呢就讲晒个大门。发现到一集里面呢即係讲到大门里面 少少啫 十分一一 門。都冇啊 咁我有睇做呢个节目。我由门口讲到落去枕头。哇如果想听枕头咁咪等成等到白发都未听。 起码三年， 起码三年真系。 好啦，咁多谢大家。 等，寂寞到夜深， 唔通你等紧？ 咪系由 DBC 数码电台全力策动，风拍社企一分钟嘅赛果咯。我参加咗，我好心急，想知道有冇得奖啊！ 唔使咁心急，喺三月十四号就会喺风拍社企一分钟网页公布赛果，记住留意埋 DBC 数码电台嘅最新消息啦。 同我跟住嘅男人， 同我跟住嘅女人， 冇问题。 他日出咗地铁 ，Roger。 他日 shopping 完又去 shopping， 目标食完饭睇完戏落咗湾仔， 行得好快就嚟甩他日啦， 行紧埋嚟就让啦。 他日跑紧过嚟，死火就让啦，就让啦， 让咗。 唔使查啦，想知我哋买咗乜？ 想知我哋去边度？ 逢星期一至五一点到三点， 李嘉怡、郑启泰告示打到三号准时出现。 要把星都也在下。 Hello， 大家好，我是谭妹。 你而家听紧嘅系 DBC 数码电台。 你不应该。